Thank you. 太原金英儿好娘，王三姐红英儿好娘，七宝官本当相见，八旗官错认了名字，七官不是论你的是奸呐， 战君子 好处啊，哪里来的许多的分量， 全凭我母 好月当空。 挨打呀， 但不知打了多少。 No， 一捆四十。 对呀，我那苦命的父啊！ 他大嫂不必啼哭，这苦嘛还在后头呢。 岂不要他赔？ 哪怕他不赔， 他那有最多银钱赔吗呀？ 他自然有嘛。为何 不得是王爷， 与是一样啊。 你和人之是一样，你哪有银钱借与他赔吗？ 我那崔大哥乃是个风流汉子，吃喝嫖赌无所不为，不怕大嫂你笑话。为君的乃是个贫寒之身，你攒了几两银子多借与他赔马了。 这就不对了。 怎么不对了？ 我那贼郎他也是 才晓得你也是个贫寒出身呐。分离断难二十两子不成还我半盘分， 你不要再问他要啊， 不要也是枉然， 爸爸也再问他要， 岂不伤了弟兄们的火气？ 今夜你身带火物， 放身刀剑， 好啊，杀了他也再问。要啊， 杀人岂不要偿命吗？ 难道就罢了不成？ 有道是斩太难舍呀。哪里儿可以大胆看那眼色看难成就一个王室把船 了，王宝钏该你命， 不该上你命， 不少皮克和尚啊， 我来问你这负债 何还？ 负债呢？你怎么样？ 你不还？ 这个一刀虽不干的想着寒门，一心要是在病人的身上。看不见天发地放慢发大伤，满了当君的人啊， 了定了呀，管他是否认真， 我的无奈他外观宽阔的脸， 为君的良人不是不要紧， 不是两不要紧，就是不安全，别你不到不安全，他们的人子上他们不让他做，为君不要你不天不平，你最后 难打倒这话你不断，为君哪怕到关键压力压外我打点关保大法河板桥是一往来，辽东军师一定伸手放开去平川，这里有只三两山，总有啥少做样的，还领落做一山大手指是三番，所以多少年不啊必叫过几年呐、 啊啊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张文卷、李强华等演唱的京剧《武家坡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、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，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。 俗话说人多嘴杂，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。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， 那乱成一锅粥，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。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。